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低，以及上季出口表現持續強勁等帶動。香港電台記者李津升報導。 提提大家，今日是美國的獨立日假期，美股是休市一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8,143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1,653.9亿。恒指夜期跌紧61点，做28,025点，成交超过3,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54蚊，跌20.5；美团287蚊，跌17蚊；阿里巴巴206蚊，跌6蚊；归创通桥新上市报60蚊，小米集团25.95，跌2.5；盈富基金28.64，跌1毫；药明生物138蚊，跌0.5；吉利汽车24.55，升1.25；中国平安73.8，跌1；金丰锂业124.8，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8，日元110.9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7，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系报16,61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0.7美元，卖出价1,791.2美元。港汇指数101.3，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征费都提出了一些修订，包括在初期设立18个月的准备期。 但会不会法例就过了立法会了，准备期都过了，但是没有实施日期的时候，就好像法例就摆到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我们争取得来都有些无特，如果经济麻麻地的，到时疫情之间会变化的，这个都应该有一个弹性，大家是觉得哪个时候是最好落实这件事。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十项全能节目的主持雷洪德博士。我希望点呢首歌《强》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里面几句歌词：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正正展现了我们香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强人是你，能逆天立地，与败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直播室里边咧有刘兰昌博士，加埋邓马鼎盛同马恩哲。咁啊，个题目咧，马鼎盛起嘅《人类浩劫》啊， 哇， 不着边际喎， 喂，好。好啱時候啫， 嚇唔係嘛？嚟緊啦！ 而家你呢個肺炎，大家都係唱好嘅， 係 啊，都係話有用嘅呢啲咩啊？啲疫苗啊乜乜？但係事實上我對醫學我唔明啊，但係我睇第一佢嗰個效力咧，佢話打咗第一針以後。七日到十四日咧，就嗰個作用就一個高潮。 冇錯啦，要再打。 咁、然後咧過咗一輪咧，就再打針咧就第二個高潮。 係。 咁佢冇話即係管得幾耐噶嘛？ 冇㗎。 當然個百分比佢唔敢講啊，又有幾多啦？即係少則啊51%，多則啊70%咁啦。 因為原則上打咗兩劑之後啊，即係嗰個。你要有人做試驗噶嘛？係嘛？你冇人做啊？ 即係我覺得有啲乜嘢悲觀咧？就係而家你嗰啲抗體，同埋嗰啲藥物係追唔上佢變種嘅。 一定啦，唔使拗啊！ 佢變種咗以後，你有咩符咧？咁佢只能夠安撫話你打好唔打？即係 唔係而家又出嗰條橋係咁啊嘛，打多劑，仲要唔好係你以前打過嗰兩劑 混打 啊，譬如呢個溝聯嚟打， 又雞尾酒， 雞尾酒係啦，麥克已經出咗呢條橋啦，因為咧不同嘅藥廠咧，佢唔係出同一類嘅嘢嚟嘅，即係嗱主要大， 我向你報告，我打咗四針。 你都四周啊，所以唔使驚啊，林博士今晚喺度。 咁你係咪想去東運啊？東京奧運啊嘛， 想去東運採訪啊嘛？ 唔係啊，想攞疫苗綠卡啊嘛。 哦， 唉，希望能夠早啲離開香港嘛。 喂，我反而覺得香港比好多地方安全喎。 係啊， 試問君去何方？ 啊， 你去澳門？ 澳門 我唔覺得澳門報告就安全，好安全啲。但係我覺得佢同大陸一路通緊關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大陸嗰啲數字你咪信佢咯。 即係仲要呢排係廣東嗰度得人驚嘛？ 咪就 你喺武漢都話遠啲，廣東出事喎， 廣東咧中南三港，即係話如果唔係佢嚴控咧，730萬人感染。 唔知啊，唔敢評論啊！呢啲真係，唉，不過咧，即係我睇英國咧，而家英國就講明，你睇就好多人驚，話20,000人又確診咗啦，又呢又路。咁但係因為英國咧，佢話佢打咗兩針嘅人好多，咁咧就算感染到咧，同所謂有流行性感冒差唔多嘅啫，你瞓兩日，飲下水，咁就好翻曬㗎啦。所以你確診都唔使驚，醫院都唔使入。咁所以佢又唔封曬啲嘢啦。 你睇美國嘅數字睇，而家去到3,000+萬。但係佢死亡人數咧，就都係60+萬。 係啊， 即係冇死亡人數增加好少嘅。 係啊，係啊。 佢而家反而咧就係台灣衰，台灣嗰個死亡率去到4.6%。 唔係因為你冇打過啊嘛，台灣一路都未打過疫苗啊嘛。 即係全球嚟睇咧，今次其實呢啲新冠病毒 係 應該比唔上咩一次大戰咩西班牙 流感，爭好遠， 比唔上歐洲呢黑死病。 係， 但係。佢即係嗰個震驚啊，使到啲人心理上面受嘅衝擊啊！ 唔係佢生活都打斷你好多， 嗰啲唔使講，經濟啊，其實 係啊，你個供應鏈都散曬啦，已經係嘛？ 即係佢困咗喺香港1.5年啦。 唔係你好多國家都係啦，你一定要嗱你病咗好似英國咁啊，你病咗瞓幾日啊感冒啦，咁啊好翻冇事啦，即係叫做早輕微。所以阿 Boris Johnson 已經話照去啦，十幾號7月10幾號之後咧，照開放啊，唔理啦。咁但係法國都唔會俾你入境喎，大佬。你流行性感冒惹到我都唔高興噶嘛。 你唔驚我驚啊？ 係啦，冇錯。我嗰啲國民未必打咗兩針，好似你打咁多噶嘛。咁其次咧就係話，你就算喺英國，佢有流行性感冒輕微啫，要瞓兩日幾日牀咁先至翻得工，咁你都亂曬龍噶喎。係嘛？你突然間有一個公司，佢有1/3人染咗，你都死啦！日日20,000+，你做乜嘢啊？有1/3咁，你冇唔理唔掂啊！ 即係呢啲流行性疾病咧， 算是天災啦， 是 但是比起整個人類的所謂浩劫呢，都是很小兒科的、啊、我們現在經常說這個小行星撞地球、 嗯 啊咁啊，最猛嗰次就係恐龍滅絕啦， 係啊係啊， 講緊係6600万年之前嗰次， 係 佢叫做隕石又好，叫小行星又好啊， 嗯， 個名叫做希克蘇魯伯， 哇， 希克蘇魯伯，咁啊大家即點解咧？就因為撞嗰個地方嘅地點啊， 哦， 係墨西哥灣， 係， 哦， 墨西哥灣附近咧，咁開始啲人話喂。6600万年前撞到差唔多啲物種滅絕啊！ 八成半啊嘛， 點解冇九成幾啊？係 咩？ 係啊，話點解冇坑咧咁？ 係 近年咧就發現到啦，唔係冇坑， 係落咗去水底， 喺海底，即係嗰陣時係唔係海底就冇人知， 但係嗰陣時有可能落地， 而家就知道 俾佢撞沉 喺大陸架， 係 即係淺灘， 係 淺灘咧。咁嗰個坑有幾大呢？直徑200公里，而家講緊直徑200公里咩概念呢？兩個香港咧， 哦，兩個香港有， 即係兩個香港範圍啊，咁 直 徑咁大， 唔係香港島定咩？香港島，咁唔算好多。我以為差唔多由呢個上海去到 咁地球就穿㗎啦，咁地球就穿㗎啦。點解咧？因為佢講緊呢個200公里直徑咧，就唔係好得人驚。你睇下月球上面啲環形山，月球細足細。地球咁多，但月球上面啲環形山咧，分分鐘200公里直徑嘅，比皆是。 係啊，係咪俾呢啲石撞嘅？ 佢唔揾石撞，佢冇大氣層保護啊嘛，撞親咪豆皮咯。 而家話佢有好稀薄到即係直情等羽毛嘅大氣層， 聊死羽毛。 唔係，所以而家好大鑊嘅。佢話月球嗰度咧，話垃圾堆積，因為係人都上過去啦嘛。咁然之後美國都唔知上幾多次，每次又話插支旗又掉啲 好濕碎啫。 哇！搞到咧成即係好大鑊啊！ 好濕碎。 將來嗰啲飛船可唔可以揾啲水上去咧？嚇！每上去一次啊，揾啲水就 用。 你可以揾，問題咧唔係杯水車薪，係滴水車海啊！ 相濡以沫都唔得嘅， 或者係揾呢啲氧原子，再加啲碳原子啊，一個兩個氧原子加埋先 嘅。我就最煩開發宇宙、開發月球呢啲咁嘢。你人如果有咁大嘅能量同有咁嘅魄力，地球咁鬼多沙漠，你搞掂佢先啦、 啊。呢、這个即系话香港好多宗地发展咗先啦、 啊。香港都有好多荒地嘅，香港有多好多荒岛添。 系 系嘛，中国沿海有10000几个荒岛， 嗯、 其中7000几人系冇，7000几岛系冇人住嘅。 哇、啊！你填咗佢一路 唔系填啊？你 我知啊， 即系你月球都开发到啦， 荒岛开发到，即 系搞嘢。 所以咪原來咪嘈話你喺深圳邊搞個殯葬城，你做乜唔去攞個島嚟做咧？咁啊， 係啊， 我覺得呢個真係係好戇居， 垃圾都係啊，堆填區咁，你即係揾個島嚟堆填垃圾咪仲好。 咁頭先講嗰個希克蘇魯伯咧， 係 唔能夠單講佢嘅面積嘅， 係 仲要講埋佢嘅深度， 嗯， 個坑幾深， 嗯， 30几公里深。 嗯， 30几公里深咩概念呢？ 系 地壳有几厚？ 系 嗯 啊，地壳有几厚？马恩赐，你有冇概念？ 冇啊，即系呢个冇唔记得。 地球嘅半径系6700公里， 系 个地壳咧相比之下咧薄到咧 10公里嗰啲啊？ 唔止10公里，这还了得？咁啊穿咗啦，呢个窿都30几公里。 不，你计下个海咪知咯，即系最深嘅海几 深？计唔到，计唔到， 计唔到， 唔系。最深的海是10900几米，即是不到11公里，到11公里 都有排名。 你要比例，它是一个倒转的山的帽，喜马拉雅山才8840几啫嘛，咁你将佢倒转吸落去差唔多啦，即系概念啊，就唔会有价位嘅差。但系而家呢个窿咧。是30几公里深，即系 再猛少少咧，就穿窿噶啦。當然穿窿亦冇什麼，你穿個窿 嚟啊， 佢咪火山爆發咯， 咪又塞翻住佢， 爆到咁上下， 佢咪塞翻， 佢咪凍咗咯，係嘛？啲海水又灌入去， 係一爆出嚟就凍啦。 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問題係啲科學家話，啲天文學家話撞得太啱，撞得太巧啦。如果撞落海度，冇咁大鑊。 系 撞落沙漠度冇咁大镬，但系佢撞落石灰岩度，咁就系嗰个速度啊，一秒钟12公里嗰个宇宙速度撞到落嚟咧，系大过美国同苏联最多嗰阵时啲氢弹、原子弹加埋爆炸， 一齐爆， 因为能量吓嗰阵时啲人话，如果系美苏核大战，地球毀滅啊嘛， 地球 唔係呢句説話對一半，地球就唔會毀滅嘅。地球啲生物 就大部分毀滅，海底仲白， 佢 海底仲有好多濕色嘢嘅。 唔係嗰下撞炸親你，或者震親你，或者點樣，而係佢撞到石灰岩咧，係將嗰一大嚿啊，即係講緊幾百公里直徑嗰大嚿石灰岩， 轟曬 氣化。喺嗰一瞬间气化，咁嗰啲粉尘咧就兜住地球遮天蔽日，就 转咗几圈， 整整系几年系阳光透射唔到。 哦， 咁第一即系绿色植物 系 冇得光合作用，第二食植物嗰啲冇口粮，第三食 肉 嗰啲， 食肉食嗰啲又死埋，跟住冚啦， 剩翻啲马恩斯你话斋，剩翻咪仲有10%嘅物种，点解可以生存咧？唔系，系当其时6600万年前最核突嗰啲物种，佢可以生存，点解咧？第一，啲空气差，佢又可以忍受。 系 啲水污染，佢可以忍受。冇食物，佢可以忍受，点解咧？食尸体。 哦，有些直情索性，我聽講是直情冬眠的嘛，可以冬眠。 冬眠不到幾百年的。 嗱，北極已經有啲嗰啲叫做咩地衣啊，佢唔緊要喎，佢死喎，跟住咧，哇，跟住過咗好多年，你然之後俾啲水佢，噗噗聲， 植物有， 植物得㗎， 咧即 係死唔曬㗎。 阿劉博士記得我哋文革嗰陣時咧，挖咗個古墓，即係楚嘅古墓，但 係 楚地咧。就唔係喺而家我哋印象中嘅 湖 北， 湖北 唔係嗰陣時楚係滅咗越嘅。 哦， 喺浙江江蘇嗰邊挖咗個古墓出嚟， 係 裏邊咧有幾粒蓮子，種翻， 哇， 種翻啊！ 嗰度厲害喎， 千年 出芽， 哇兩， 咁你死未？ 喂，兩千年㗎啦， 兩 千年啦， 點子 左角 兩千有零啊， 有多， 係咯， 係啊，植物好犀利㗎，植物係佢可以死㗎，然之後咧等到嗰啲即係，所以應該有啲人就係話有啲估計咧，就話其實嚟到地球最初係植物嘅。因為佢計下條數咧，即係 當然啦， 係唔係即係你外邊嚟嘅？即係呢啲種子一定係 即係低等嘅， 係啦， 係第一站噶嘛，即係慢慢發展成高等噶嘛。 因為你有植物咧，先至可以有個大氣層嘅。你個地球係啊，唔係你 應該咁講， 係 植物咧係唔需要食物嘅。植物點解叫植物咧？佢自己製造養分，而動物就要嚼佢，所以必然係先有植物嘅。 我知啊， 唔係你嚼乜？ 唔係佢計算咧，就係話唔係喺地球自己進化出嚟嘅，即係由啲非有機性嘅嘢。你即係而家講話譬如石啊，諸如此類啦，石頭梗有好多嘢啦，有好多分子啊，氧啊， 最簡單就 氫 氧啫，氫 氧 化物就係有機物㗎啦， 就唔係佢本身喺地球裏邊發展出嚟，因為好難嘅。你點樣可以發展到植物咧？動物會快過佢喎。你由一啲冇機嘅嘢發展到有機嘅植物係好難嘅。 咁樣就係講你講植物能夠幸存咁啊幾千年都可以即係休眠。 係 啊，動物就唔得。 動物唔得， 但係動物靠乜嘢本事幸存落嚟咧？第一要核突，核突成點咧？老鼠 老鼠食咩邋遢嘢都消化，而且佢细啊，佢需要所求不多，仲有一样嘢，佢嘅优势在于乜嘢咧？生命短暂，生命短暂好处系乜嘢咧？ 系繁殖、 改造啊，自我改造啊， 变快啊，即系mutation快， 一代一代一代，恐龙嗰啲大佬一百岁咁样，嗰啲 废啊， 食古不化，系嘛？ 唔系有一样嘢，即系嗱，呢个讲开第二样。都奇怪嘅，話啲蟬咧每17年先交配一次喎，係好怪喎，即係啲蟬啊， 咁佢都好長命啊，應該 唔係啊，即係你 佢蟬啊點樣咧？ 唔係，即係你點樣？你係隨時冇命啊嘛！你十七年 先佢幼蟲咧，佢係捐咗落地下， 係啊， 係吸附根嗰啲汁液， 係啊， 咁樣生存。點解17年咧 都唔驚啊？ 唔係就話佢係經過大災難， 哦， 大災難咧，能夠17年先至捐翻出嚟嗰只咧，就有命啦， 即係堅強啊，最好最健康最。 你捐得早都未有生存空間， 係 係嘛？ 咁佢先至準佢交配。 佢係蟬堅強，唔係豬堅強。 因為你即係凡係個交配期越長咧，你就越危險啊！隨時絕種期好長。你即係等於啲越大嘅動物啊，越係如此， 梗係 大象啊， 你高級啊嘛， 你海裏邊嗰啲， 你要求高 啊，有牌啊，你正正， 唉，所以你話即係浩劫咧，天災咧係最大嘅， 亦都冇得防嘅啊。好啦，喂， 不可預知啊！ 要聽只歌先。呢只咧就係林俊傑啊唱嘅，叫做《不死之身》。有冇咧？咁啊，聽歌先啦。 这人们的骄傲，我忍受寒冷的煎熬和被疯狂妄的咆哮，对命运做抵抗。这些无法避免的浩劫，不论你以为你是谁，任何事物，任何一切。哦，亲爱的，别难过，只要紧紧握着我的手。就会灭了以后，我仍爱你爱的不知天高地厚，为你再找一个新宇宙，不死只剩不死的温是无人和一切、哦、亲爱的别难过，只要紧紧握着我的手，地球会灭了以后，我仍爱你爱的不知天高地厚，为你再造一个新宇宙，不死只剩不死的温柔。

这个是黑牙疑似症，一种由变质蛋白引起的罕见脑病，又或者是变质蛋白引致的其他脑病，但经过深入的检查之后发现并非如此，亦排除了遗传病、脑退化症、癌症、病毒或者细菌感染、重金属中毒等等的因素。由于患者主要居住在纽宾士域省的亚卡迪亚半岛和蒙克顿市，专家认为从居住环境之中接触毒素而引致的慢性中毒可能是发病的主要原因。由于当地居民对此担忧不已，省政府已经设立网页提供关于这个神秘脑病的最新资料，而有鉴于认知功能急速退化是重要的病征之一，当地医疗机构亦都设立了专科的诊所，为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士作深入的检测，希望可以尽快有研究结果，从而对症下药。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笛卡尔讲过我思故我在，方大同就唱我爱故我在，谢安琪又说我歌故我在，那你呢？你又会怎样定义自己的存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返返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直播室里面呢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兰昌博士嘅，咁我哋继续讲人类浩劫啦。 咁如果讲人祸呢，啲、人梗係讲战争啦、第一次世界大战死7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似过亿喎， 应该係啊。 咁但係喺整个人类嚟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係廿几亿人、死伤亿几，即係唔多唔少啦，你最多一個蘇聯，第二個中國啦，兩個都係2000多萬死亡，兩千幾萬死亡。咁啊，蘇聯啊，大半個有效國土啊，亞洲部分唔算啦，大半個有效國土都係俾戰禍啊，中國亦都係啦，沿海全部冇曬，呢個華中，呢個成條京廣線。 但慘唔過太平天国啊，死7000多萬喎、 太平天国嗰啲唔同，太平天国咧，第一佢時間長，佢14年、第二個咧，佢硬係喺江浙嗰度反覆咁碌，反覆咁碌，即係你嚟佢去咁樣，你入城又逃，佢入城又逃，所以而家啲人話，我哋去南京啲人都話南京嘅語言嘅特色咧，係。不是當地特色的、因為當地人都冇曬啦。即如果你南京嗰個地區， 清朝劏咗一次啦， 有啲桂林話嗰種味。 你可能 周應該係周邊嗰啲説話啊嘛，唔係嘅，佢移民嘅説話。 咁會喎，太平天邊講嗰集 鹹 蛋廣西人佬嚟喎，鹹蛋廣西佬嚟喎嗰集。 咁我話呢啲戰爭又好點樣都好咧，個根源咧，你話七宗罪幾宗罪咧，我就歸結。一個就是自大，這個自大不是哪個人，是哪個政府，而是整個人類自大，即人類從他有這個社會的意識開始，他這個自大是有根源的，為什麼呢？天之驕子，世界上這麼多動物，尖牙利爪那些都不夠我禮，即是現在我控制了 我想怎樣 推我的領域、就照去、什麼毒蛇猛獸都擋不住、上山落海、他這個自大呢 到統治階級嗰度嘅自大咧，就更加犀利啦。即係佢有咗呢個人定勝天咁樣嘅思維。咁到咗人類到咗近代有咗科學頭腦以後咧，我諗佢嘅自大咧就更加有根據啦。嗱，而家即係人類喺呢個天文上面，佢知道有幾多億億個星球，但係冇一個有高等生物嘅。唔好話高等生物，人類咧即係低等生物都冇。咁何解喺呢個咁樣嘅大宇宙裏面偏偏我哋有啲咁聰明嘅生物呢？咁係咪真係上帝嘅私生子呢？或者唔講上帝，唔講宗教，就是、造物啊！你相信佢由宇宙大爆炸開始爆出嚟咁鬼多嘢， 係 即係講緊唔係地球四十五億年嘅壽命，而係講緊宇宙大爆炸係一百幾億年。喺咁多年裏面咁漫長嘅時間同空間，唯有地球係有人。Human 咁紧要嘅，咁佢嗰个自大系必然嘅。咁呢个自大咧，一个就系、是表现喺有你冇人，只有人想做乜就做乜。佢灭咗其他嘅物种咧，系不加思索嘅。 系 咁啊，嗱，马恩赐，你有冇去过街市咧？你买唔买餸嘅咧？ 我又冇，不過都有間中去下街 市。即係你可以留意有一樣嘢咧，係好明顯嘅。有一種魚咧，係深海魚嚟嘅，叫大魚。大魚又叫牙帶。 牙帶魚。 係啦。咁啊，大魚咧， 人中意食嘅喎。 好多人都中意食 牙帶啊嘛。 即係佢又平，又好肉。咁而家你可以發現呢個魚攤上面咧，有啲魚仔乖，即係大魚嘅 B B。唔到一米长，其实嗰啲系冇肉食嘅。 咁要嚟点啊？ 咁啊，即系都系 捞咗上嚟，冇晒， 都系鱼腥啊嘛。 咁啊，而家因为嗰啲， 或者你喂猫啊， 而家嗰啲叫拖网，即系捉鱼咧， 刮网啊， 刮网、 刺网啊， 系成直情喺海底嗰度撒，咁就捞晒上嚟， 竭泽而渔。 系啊，竭泽而渔啊，真系。 咁你亦都可以睇到，有时撞啱咧，喺深海攞到嗰啲大鱼两米长。 哇！ 但系两米长仲未系犀利嘅，我哋。細個五十年代嗰陣時喺北京食嗰啲大魚咧，係接埋再接埋，仲有米幾， 即係斬開四碌都仲有米幾， 即係嗰陣時 四米幾 咯。佢係一塊方嘅磚丁磚啊，雪住佢係深海攞上嚟就雪噶啦。 係 咁成塊抌喺北京啲大街上面，等佢融雪。咁佢墊嗰啲草袋喺地下嘅， 係 咁你融咗上嚟。四米大大话话冇，三米几一定有。嗰阵时啲大鱼咧，先至有肉食。 系 有几阔咧？ 系 阔过个手掌。 哦， 厚又厚过手掌。 系 啖啖肉。即系嗰啲先至系真正你俾佢成长到即系成年嘅大鱼系咁嘅。咁而家你攞嗰啲两尺领长嗰啲 B B， 嗰啲我嚟煲粥嘅。 你鱼珠就好食啫。 咁啊，魚 係啦，就係話人類啊，佢由於佢嘅科技能力啊，呢個機械能力啊，能源啊，掌握咗以後咧，佢就去滅絕其他啲嘢啊，即係魚類係一個， 係， 即係據說渤海、黃海、東海呢三海基本刮清刮淨， 哦，冇曬， 冇乜剩噶啦。南海咧大少少，你仲要有休漁期俾佢唞唞氣。 係 嗱，而家即係你去街市買魚，有幾個月係冇 魚賣㗎，係 啊有都係好遠翻嚟嘅，或者委內瑞拉翻嚟嘅，真係啊，委內瑞拉翻嚟嘅啊，即係刮到去南美嘅。 我幫你講古仔嚇。 好啊， 我去過南朝鮮嘅延平島啊。 係 延平島咧就係喺 打炮嗰度。 係啦，三八線附近嘅。 即係五個小島。 係啦，即係 三八線以北啊。 兩韓就相爭嘅。咁嗰次我哋去咧就係韓國請我哋啲香港媒體人去嗰度睇嘅嚇。咁咧上到去延平島最高嘅山，咁咧我哋又當然睇到嗰啲北韓打過嚟嘅炮彈啊嗰啲嘢啦嚇。 我去到上 中国渔民咧， 我喺上面睇到最过瘾嘅现象系咩咧？就系北边嘅渔船系大陆嘅渔船，山东嘅同埋辽宁嘅，佢哋咧系买咗北韩嘅渔证啊， 哦， 北韩发咗渔证俾佢， 系， 但系咧。因為越靠近中國大陸沿海咧，就越冇魚，就越靠近南海嗰邊誒 魚， 佢哋就衝就過嚟呢邊，咁啊韓誒南韓嗰邊咧，南韓嗰邊咧就趕噶嘛，咁結果睇完啊韓國嗰個炮艇一過去咧，冚冚聲幾十嚿魚船咧就向住向嗰邊走， 千帆並舉， 咁佢一翻轉頭咧就冚冚聲， 又走啦， 就睇嗰度， 即係走嚟睇一隻牧羊狗趕一群羊咁 樣，而且咧嗰啲漁船咧。全部都掛住紅旗噶嘛， 係 啊，真係好嗰座個場面好壯觀， 都話而家全世界嘅漁船啊， 係 五分之二係中國漁船， 係 全世界講， 全世界係， 所以佢已經係無遠 佛界嘅，周圍去曬 啊！咁你再一個咧就係森林， 嗯， 森林而家斬得慘啊， 係 即係巴西嗰啲森林啦， 係啊，最緊要啦，馬上 印尼啊，菲律賓啊， 啊。印尼又係好多好多嘅 發展國家， 係鋸到 咁日本佢自己用筷子，佢唔會殺日本啲樹嘅，佢揾錢去外面買嘅啫。 係 咁，你一冇森林就冇野獸， 嗯 啊，好多即係野獸，首先滅絕嘅就係猛獸， 係 因為猛獸最脆弱， 係 即係稍微 即係老虎嗰啲咯，唔係老虎啦， 就唔掂噶啦， 係 啊 咁而家雲南嗰啲大笨象翻轉頭啦。转咗一圈，而家翻转头， 系咩？ 云南嗰啲象啊， 过嚟噶，系啊，缅甸过嚟， 缅甸象啊， 缅甸过嚟，象有乜国界啫？ 冇， 你又三八线，三八线得，你埋咁多地雷啊，又铁丝网，如果你冇啊嘛，嗰啲全部系原始森林。 最近我睇一个报道仲得意啊，就系旧年啊，因为有疫情啊，咁你大家喺电视都有时睇到啦，即系嗰啲野兽走晒入去城市啊嘛， 系， 因为冇啊嘛。咁而家咧最犀利係咩咧？就係狼啊！即係本來咧，即係歐洲啊、西歐啊、南歐嗰邊咧已經冇曬狼噶啦，已經英國都少之又少，而家啲狼又翻翻嚟啦。咁啊，美國都係美國就試過咧，即係放啲狼去嗰啲即係國家動物公園啊，於是咧又形成呢個大災難，因為原本入邊嗰啲咧未冇狼好耐啦嘛，冇咗成個世紀咁滯啦，而家突然間放啲狼咧，唔搞唔掂啊，即刻個生態亂曬龍，於是又要揾人去扮啲狼。 吉林都有隻老虎出嚟啊， 係嘛？ 前一排啊，老虎出嚟啊， 係動物園嗰啲。 唔係動物園， 唔係 動物園嘅，係山裏邊嘅東北虎出嚟啊！ 好少喎，即 係成個 東北虎出嚟 啊！ 東北虎都係西伯利亞嗰邊先有。 佢出嚟咧就係啱啱有個女嘅農民咧就揸架車嘅，嗰架車度佢仲攞虎拍咗個窗玻璃窗。 哇！ 都唔驚你喎， 嗰只虎 唔識驚喎佢。 係啊， 可能餓嗰頭。 係咁啊！呢樣又真。 咁人類咧，我總之就覺得嗰個。繁殖太快，而且係無道。你到底比如講香港，我哋細個嗰陣時百零萬人，咁啊後尾即係到中英聯合聲明嗰陣時500万， 嗯， 到97嗰陣時600几万， 而家七百几万，接近。 啊、 你地球人口都係啊，我記得個數字，唔知有冇記錯啦，就係即係19世纪，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20亿啊嘛。 而家19世纪冇二十億。 即係 到1910几年先至，即係接近20亿， 係接近啫。咁但係你而家78亿咯，最新嘅數字2021年。 即係內地。 哇！你幾多倍啊？3倍几喎。 都話啦，眼見啊！ 係啊， 如果即係 同香港一樣， 十零年命100亿啊，隨隨時。 哦，係啊，預期得㗎啦，過幾 年。內地原來嗰個計劃生活政策咧， 係 點預算嘅咧？係預算到中國嘅人口高峰去到15亿之後咧。就回落，最後咧回落翻到6亿左右。 係， 有冇咁好啊？ 發達啊！你真係， 因為如果你繼續生一人生一個，一個家庭生一個，係真係20年、30年就係咁噶啦。 係， 但係你而家就唔係啦嘛。而家覺得你係 要保持一個 年輕的一個， 就 是，有個經濟理論叫人口紅利理論。 係啊， 呢，這個理論其實我就唔係好信。 我同意你嘅睇法。 係嘛？佢個紅利係有時間段的。 冇錯，同埋睇你嗰個經濟係咩經濟，即係你喺一個經濟發展早期嘅，靠呢一個機械，即係工輕工業嘅發展。 靠人力， 靠人力啊！真係 嗰陣時候咧，你就需要好多人口。 你而家一個機械人頂你一百個人啦。 你諗下以前整架車要幾多人？而家一個人係咁睇住嗰條生產。是啤啤啤咁啲 robot 負責整嘅啫嘛，咁你咁多人， 我好贊成你嘅觀點，我係反對人口紅利。 即係你要學話齋，你有個條件嘅，即係你人口紅利啦，可能喺非洲仲啱，即係嗰啲咩埃塞比亞嗰啲咧，仍然佢有人口紅，真係需要人口紅利。 而且你有經濟學家講人口紅利咧，佢係基於一個時間段， 係 佢呢個時間段啲人口嘅比例。是適合於佢經濟發展咧，佢認為呢個係人口紅利嘅體現。 冇錯。 咁但係呢個係既成事實， 是 而唔係你想即係攞政策去谷啲人口紅利出嚟，唔係嗰回事。 而且嗰陣時 講起，即係講句衰啲，你要靠人口紅利先有經濟增長咧，你呢個經濟就大鑊啦。 係啊，而且嗱，你嗰陣時你。好清楚嘛，人口是靠勞動密集型的嘛，即係大家成班女工成百幾個坐喺度做玩具呢啲咁，你嗰啲 梗係要多啲勞動力好啦，即係耕田都係啦。 香港嗰陣時點會成為即係玩具世界第一、假髮世界第一、 塑膠 唔係標玉啊， 標玉係 啦，啲三檔以下嘅標玉世界第一啊， 甚至玩具都係世界首名㗎。 嗰陣時觀塘大馬嗰啲工廠咪做呢樣嘢咯， 咪就靠南來嗰班難民咯。 即係你都係勞動密集型㗎嘛，但你呢個都係其實係低端㗎嘛，係嘛？ 冇錯， 即係嗰個即係個增值係好低噶嘛！ 而家呢啲嘢一早已經踢咗去孟加拉做啦。 咪等佢嗰度有人口紅利咯， 係咪先？我呢度個工資已經上咗4000蚊噶啦嘛，4000蚊要做呢啲，400就做啫。 即係嗱，你等於你話成日話日本嗰個即係經濟滯住喺度唔著，咁但係日本已經一早已經十幾年前已經開始一路增長率低㗎啦，一路低。 佢玩高科技啦，玩電子啦。 佢啊，日本啊，老年化、小資化。但是佢個經濟繼續發展，高科技繼續發展，係嘛？ 係啊， 喂，佢有一樣好喎，二十年嚟人口唔增長喎， 係 1,250,000就係咁多， 減少啫嘛，減少啫嘛，負增長啊！係 啊，你而家好多嗰啲咩草食男喺屋企，即係連即係拍拖都費事噶嘛，係咪先？係嘛？連結婚都費事，結咗婚又唔肯生仔，咁呢個其實係所有發達國家都 係。而且嗰陣時有個理論咧，就話中國嘅國土的面積的資源是養不起十幾億人的，那你現在還要生， 因為你960,000的這個國土有一半呢是沒什麼開發價值的嘛， 即不是農耕地， 不是青藏高原你做什麼呢啊、蒙古大沙漠你搞乜啫？系嘛？ 你搞嚟都冇用啊！嗰度发展咩嘢？ 搞唔到嘅， 系嘛？咁所以即系你嗰个系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咯，啱唔啱？所以呢个人口红利嗰个理论，我系即系我唔信 嘅。可以商榷，至少系商榷。 系啦，即系你话斋喺一个工业发展，仲系喺所谓劳动密集嘅经济里边咧，就啱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已经系咁啦嘛，已经去到一个所谓知识型经济，一个原创型经济啦嘛。所以不應該堅持這件事的。好了，不過這個時候呢，聽著英文歌先，披頭四張的，叫做 Help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 Not just anybody Help You know I need someone Help When I was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Now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andChange my mind and open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and I do appreciate you being round. Help me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将早前确诊感染变种病毒的油麻地红茶馆酒店41岁清洁女工，由源头不明本地个案修正为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港大的最新基因排序发现，呢名女患者同一宗输入个案，一名在油麻地红茶馆酒店检疫的确诊孕蓉有基因关联。女患者曾经清洁孕蓉入住的检疫酒店房间。另外，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境外输入，涉及一名18岁男学生，上个月30号由英国抵港，并无病征，他的病毒量不足，未能够进行变种病毒测试。至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首宗社區變種病毒個案的30歲印度裔男患者同他的女友人被指隱瞞行蹤資料，兩人早前承認7項向授權人員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3个月同20日。由于女被告已经被还押20日，主任裁判官下令她可以即时释放。被告分别是30岁工程师同31岁女护士。案发在今年4月16至18号。工程师被控6项向授权人员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的资料罪。控罪指佢6次明知而向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而资料有关识别和追踪可能已经蒙受感染疾病危险的人，亦即是新型冠状病毒。至于女护士就面对1项相同控罪。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52000多名学生参与派位，按获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3个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2%，较去年高2个百分点。如果以获得自行分配学位和在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满意率是81%，较去年高4个百分点。获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当中，65%学生获派首志愿学校，统一派位阶段中67%学生获派首志愿学校。所有参加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今日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12周年。新疆政府发言人伊力刚表示，新疆连续4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有效压制极端主义渗透，证明保安全才能够保人权，不反恐就不能够保人权。另一名发言人徐桂尚承认，新疆面临的反恐去極端化威脅依然存在，並非已經從根本上解決有關問題。在北京，新疆政府邀請部分事件的受害者和家屬召開記者會，當日協助疏散旅客的維吾爾族民警沙伊提剛表示，當日被超過100人襲擊，身體多處嚴重受傷，一度暈倒，傷痛至今未消除。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讲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讲呢个人类浩劫，有马丁盛万恩治同埋刘兰章博士嘅 呢样咧，就系同国家嗰个叫做计划经济同自然经济系有差别嘅。 嗯嗯， 计划经济咧，一定系呢个政府佢认为佢系最叻嘅， 系 佢系即系制定出嚟嗰个政策咧，系最适合呢个生产嘅， 系 啊。咁先至叫做代表先進生產力同先進生產關係啊嘛。 係、嗯。 咁事實咧，凡係計劃經濟為主嘅國家咧，偏偏佢嗰個勞動生產率就上唔到去。 係個產能啊。 同埋個國家越大咧，制定嘅政策就越錯。呢、嗯、個同打仗一樣。 係咩？ 係啊，打仗一般咧，你個一哥，或者你係劉邦， 嗯、 或者你係諸葛亮。 嗯。 即係你制定嗰個政策咧，你千祈唔好具體，唔好具體， 唔好箍死佢。 越具體就越錯，同、 哦、 事實咧嘅距離就越遠。點解咧？因為個戰場啊係咁大，各個部隊咧各有唔同嘅性質。咁呢度係已經係一個啦、 嗯。 最緊要咧知己知彼， 嗯、 就對方係如何思考嘅。 係。 咁計劃嗰陣時咧，都係你睇下而家網上面咧，有好多話呢個打台灣三部曲。首先一開始就呢個彈道導彈炸，然後跟住咧就飛機掉呢個巡航導彈炸，然後咧就呢個遠程呢個火箭炮，砰砰炸。我睇到嘅視頻係好靚噶，好靚噶， 拍埋出嚟嘅。 视频啊，大佬，卡通噶， 即系画埋出嚟。 唉，咁、仲要咧，炸完咧系绝对冇即系误杀嘅。 系 啊，准到咁凄凉嘅啊。咁但系事实唔系咁噶嘛？点解咧？等于捉棋一样，捉棋好你就行一步，计算三步。 系 计算三步系计算你自己三步咧。咁人哋右边咧？ 系啊， 咁就三嘅平方咯，起码九步咯， 系唔止嘅。 所以个变化系千变万化嘅啫，冇可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亦都冇可能两次嘅围棋系一模一样嘅。 系 战争亦都系咁样，仲有好多偶然因素。 嗯、我知 吓， 唔系你唔使讲到战争咁大件事啊，不如你打篮球。你打足球都係啊！你行唔行步定曬陣？呢、這個係點樣對付呢、這個 mark 死嗰、那個？呢、這個 mark 去到落到去打兩回事嚟嘅。 當然啦， 完全兩回事嘅。有時而家嘅足球同以前唔同啊！以前我記得即係喺廣東廣西，我哋都做過一個節目，揾啲即係 宿將， 宿將係真係宿將，即係好似黃文偉都上過嚟嘅。咁嗰陣時，李惠堂做教練喎。你知噶啦，出去系咁打啦，咁就得噶咯。嗰阵时冇所谓咩战术啊，冇所谓点样针对对方弱点喺边度。而家唔系啦， 嗰阵时配合差啲。 系而家咧，即系嗰啲西方嗰啲咧，就将个球场分开好多格嘅，画晒格仔，好似捉棋咁嘅。 呢啲系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嘅，叫做荷兰式嘅全攻防守。 系啦，画定画好晒，即系边个负责嗱，你防守就边几格。好啦，你要进攻嘅时候咧，就行去边几格就配合。但结果到时打咧就两回事嚟嘅。所以正式嚟讲咧，就系话，尤其是今年嗰啲欧国杯嗰啲咧，我睇一啲外国嗰啲报道，就系话佢一定有三个计划 ：Plan A、Plan B、Plan C。因为要变嘅，即系你估对方一开始打四三三，我就点？我就咁样 Plan A 对付你。咦，嗰邊話唔得喎，俾你攻得勁一滯喎，我退後防守先，打三五二，即係多啲球員翻返去防守嘅時候，咁你又點咧？你又要變喎，咁所以而家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同埋啲球員落到去係點咧？你又唔知喎。 要有天才，要有靈感。 係啊， 即係你唔好似德國咁機械化 㗎，有默契，同埋你預先要做定好曬啊！而家冚唪唥有曬視頻啊，有曬嗰啲嘢㗎啦嘛，有曬電腦教你點做㗎啦嘛，係嘛？但係咧，到最後發揮，你真係冇得講。你的計算當然可以咧，我 A 球員 mark 死嗰個甲球員，但到時嗰個亂進進騰曬雞 mark 唔到咁點啊？射十二碼都可以射失噶， 係啊，人係肉做噶嘛， 係咯，所以唔好話你話打仗咁大件事啦，你即係踢場波咋，都已經係好多嘢你估唔到，所以你一定到最後咧，就要有幾個球員識得所謂我哋廣東人叫做執生嘅，係 啊， 就係呢樣嘢就好緊要。即係你喺場度能唔能夠適應到對方同埋你自己球員嘅變化咧？ 係咯， 係嘛？邊個嗰日突然間個心理質素唔好嘅，騰騰雞雞嘅，咁你又要通個隊長啊，或者咩？你要通知個教練換人先得啦。 即場發揮，即場 呢個好緊要噶嘛。 所以最初級嘅咧就係死球戰術，死球戰術咁啊有計劃啦，啊企定定先。 唔係今年話英國點解打得咁好咧？就係好精啊！佢前邊嗰十個。所以我哋英文叫 outfield player 啊嘛，六個係負責防守嘅，然之後前面嗰四個咧，唔好理佢啦，你等嗰四條友 揾食， 等佢搞掂啊！你唔好搞定佢嗰啲戰術點樣走位住，佢哋點噶啦？你搞掂佢哋搞掂，咁你反而好喎。 係啊， 啲世界波就咁出嚟 嘅。係啊，啲球員 失驚無神，咦咁都得三廿碼喎？ 係咁啊，中意咪射咯。 喂，死角喎！ 同埋有一樣嘢，佢話兩樣嘢好。第一就係話你嗰啲球員有咗個責任心。嗱，教練我冇教你點走啊，你自己負責啦。總之你入波就得噶啦，我唔理你。咁於是你咪有一個責任心，即係你負責做好呢樣嘢啊嘛，係嘛？ 都係打配合，足球主要即係好好睇就係配合。係， 但嗰個配合係其實係有時係佢兩個球員， 即 係或者助攻咯，喂波俾你喂得好。 係啊，佢哋自己搞噶嘛，佢哋自己會討論噶嘛。嗱，你兩個嗱你四個係前鋒啊嘛，劉蘭昌同埋馬鼎盛，你兩個傾掂佢。 主要睇中位，啱你稍稍射啊嘛，我有個機會咁啊，懟上去咯。 佢最優秀嘅射手，佢就係捕捉機會嘅能力強。 冇錯，即係要睇到人哋邊個位啊嘛。 你有啲人。明明俾你執死雞你都執唔到你啊！ 同埋有啲人就叫出其不意啊嘛，你要打出一啲方法、一啲戰術，因為人哋實知嘅，你而家冇得遮嘅，因為佢冚唪唥睇過你咁多場比賽，尤其是即係打咗幾場之後，知道你點打噶啦嘛啲球員，啱唔啱啊？ 即係仲係要講呢個 浩傑， 係浩傑，即係浩傑咧，人哋話咩啊？兵怂就怂一個，將怂就怂一窩， 好 啊！即係呢個怂咧。人兩個人字下面一個心 哦，而家好流行喎， 怂係怂啦， 唔係內地講嘅怂字，大正確嘅意思係咩？ 粗口係精液 係嘛？ 係 哦， 馬兄啊，我就 我成日見到 你，因為你 我想解俾甄子丹聽，甄子丹唔明。 你出呢個題目咧，我即刻係諗到咩咧？死都好多人就話，因為諗到鄰國嘛，日本 嗯。 好多人話係日本始終會日本沉沒，佢自己都寫本書啦。 日本綠茶，綠茶 拍過戲啦， 好耐㗎啦， 拍咗兩套添啊。 有冇呢個可能性？ 梗係有啦。 唔係日本點解會綠沉呢？你話係自然綠沉定係戰爭綠沉定係？ 自然，我講梗係講自然啦。 自然綠戰爭好難打到佢綠沉咁。 就算係日本係火山區， 係啊。 38万公里，四个大岛， 地震 呢个历史上仲未听讲话咁样沉法， 系 即系西方开始有呢个地理大发现之前咧，佢有一种理论啊，就话开始知道地球啦， 系 然后大概分布知道啦， 系 就奇怪，点解大部分陆地都喺北半球？ 系 呢個南半球只有非洲嘅一部分， 係 南美洲同埋一嚿澳洲，咁相比之下咧，即係差唔多7:3。 係， 咁係咪應該南半球仲有一個南大陸 沉咗落嚟？ 你都掟佢啊， 掟翻嚟， 你都平衡佢啊，係啊，咁後尾揾唔到，就有一種學説話，喂。有嘅，原來 沉咗落去， 沉咗先，講都得。所以你話日本陸沉， 即係作為仇日嘅都覺得好爽啦，即係你即係成日害我，不如沉咗算咗啦。 唔係，其實咧。不是外人擔心， 佢自己 日本人自己擔心嘅。 佢點會六沉咧？ 包括佢 海嘯啊！ 你講嘅日本六沉嗰啲 地板衝撞嘅時候， 日本要沉啦。咁日本一億句國民去邊度咧？ 係 就向中國大陸申請去到海南島，即係呢一億嘅國民咧，去咋海南島啫。 日本仔如果係即係走嘅話咧，一個就朝鮮，首先。 梗係啦，最簡單。 最合一爛嘅過。第二咧就係、是、庫頁島。 嗯， 庫頁島曾經佢佔咗噶嘛。 係啊。 南庫頁島係佢打敗咗俄羅斯以後，佢就割咗南 庫頁島。即係日俄戰爭嗰次。 係日俄戰爭，1904-1905。北庫頁島咧係租借1909年，即係成個庫頁島係佢嘅。所以話日本冇石油咧。日本冇，庫頁島有， 所以我俾翻佢嘢。 但係嗱，佢 係而家一早攞。 我諗呢本書嘅作者佢一定係諗到啦。你日本人你想去庫頁島，俄羅斯或者係前蘇聯一定唔會同意你啦，又唔俾你啦。你去朝鮮南韓經濟仲可以，你翻朝鮮點養活你一億人啊？佢先得個2000萬人係嘛？所以佢諗到海南島，哇，仲係。相當富裕，咁啊幫中國關係又相當，雖然唔係好好，咁都仲過得去，所以咧就諗到去海南島。 佢如果想， 太唔得啦而家。 唔係佢話島國去島呢個想法咧係想當然嘅，即使係去咧。日本人起碼去菲律賓、去印尼都唔會去到咁遠啦。印尼、菲律賓大把啲荒地方啦，而且離佢又近，佢又有淵源，係嘛？你日本係對島有興趣嘅，如果唔係佢點解喺呢個太陽山移民咁多？ 係 啊， 佢有市長係日本裔添啦，直情日本裔。 你睇拖拉拖拉拖拉炸跟住講嗰陣時，你知啦，上面都有好多日本人。 好多啦，係啊係啊，唔係入曬集中營啊嘛，之後俾美國佬，咁啊人哋賠啦，而家賠。 啊，即係我哋思考咧，啊，比如講開始毛澤東決策。話出兵朝鮮，去，最多咧就係、是、打得唔好都唔緊要，即係呢一仗喺朝鮮打好過喺東北打。咁、當時佢嘅思考咧就係、是、從呢個數字上思考嘅。咁、美國嘅軍械我哋都唔陌生。國民黨五大主力美艾斯我哋都打過。咁、就話三個打佢一個零，五個打佢一個零。即係佢幾大戰役全部咁設計噶嘛？係啊，即係話第二次戰役，我要消滅佢第八軍，起碼兩個師。 嗯 啊，第五次戰役，要食佢五個師。所以嗰個兵團副司令黃近山先就話俾彭德懷聽，我同你揸足5000個美國俘虜啊。係咁你如果計條數有嘅喎，我一個兵團，一個兵團三個軍九個師，十幾萬人。十幾萬人，我就打佢一個美軍師。咁嗰陣時，我十幾萬人嘅炮同佢嘅炮咧都差唔多啦。咁啊，火力佢唔佔優勢啦，已經。但我兵力佔好大嘅優勢，五倍嘅兵力。咁咧就你唔喐。即係呢啲即係思考，咪就係太過自己嗰個角度去思考咯。即係 冇諗到人哋會點對付。 佢冇諗到即係美軍。唔係主要打陸地戰爭啊嘛， 我係制空權啊嘛，佢哋炸你咯。 佢當時空軍係完全掌握曬戰區嘅天空嘅， 係啊，即係冇飛機。 琴日先睇 YouTube 上面有話中國空軍喺呢個朝鮮戰爭點樣打敗美國？ 我邊度有啊？ 唔係，我唔同你拗，你擊落幾多架美機？你自己損失幾多架？係啊，話係2-1，即係中國損失800多架，美國你損失1000多架。我唔同你拗，因為呢啲冇得好拗。但係有一樣嘢我有得好拗，就係中美戰爭空戰嘅地方喺邊度？個地方喺鴨綠江邊。連平壤都去唔到，連平壤都去唔到啊！最多喺鴨綠江以南100多公里嗰個米格走廊，即係你喺嗰度打，而主要嘅地面戰爭係喺三八線前後。 哦， 打来打去都喺三八线前， 即系制空权全部都系美国。 即系所有战区嘅天空只系见到美国飞机。 系 咁，你话俾我听，你空军好叻。咁如果我系志愿军陆军，我就咪妈噶啦。啊，我需要你嗰阵时，你喺边？ 你唔飞过嚟呢度打， 咪咯？ 因为嗰度打， 你飞唔过去嘛。你话强弱之间，呢系冇得拗嘅。 系， 因为你去唔到嗰度。 系。 咁你支援唔到戰場嘅主戰場，主戰場係地面啊嘛， 喺三八線嗰度。 你話我好叻，我喺嗰度，喂大佬唔係奧運會啊，你話二比一冇意思噶。 係。 咁最後嗰、那個志願軍嘅空軍副司令有個姓段嘅，叫段蘇權。 段蘇權係。 呢、這個段蘇權咧就好得人憎。 嗯。 佢睇咗志願軍個司令報告中央軍委嗰個報告咧。 係。 佢唔簽名， 係 佢話冇可能嘅，即係中國嘅空軍咁弱咁年輕，打美國嘅二戰嗰啲老牌空軍可以打二比一嘅優勢， 係 佢哋一比一都打唔到， 係 啊，佢就去呢個飛行大隊到中隊嗰度調查， 係 一級一級報假數字， 係 佢就直隊咗去中央，結果中央派人落嚟查。留下留咪做檢查咯，嗰度受處分噶，所以段蘇權得罪咗成個空軍， 喂危險喎， 甚至係得罪咗成個志願軍，因為只能夠講好噶嘛，你懟自己上司，所以佢平均銜嗰陣時咪俾人哋壓咯，即係佢嘅部下都做到中將，評佢係少將，所以段蘇權話我唔著軍裝。 系， 我唔戴军衔， 系 啊，俾个少将我， 我啲手下都中将咯， 系啊， 系啊， 佢到死都唔着军装送葬， 系 啊，所以你话主观上面谂住，喂，我三个打佢，一个四个打佢，战争唔系咁噶，如果咁咧，咁就冇赤壁之战啦， 冇错，亦都冇淝水之战啊，大佬，淝水之战点样打得赢苻坚啊，大佬， 苻坚八。一百萬大軍其實咧，佢係冇咁多。 我説你 號稱唔係啊，佢唔係號稱佢有咁多。 係， 佢到前線嘅先得廿幾萬。 哦， 最後嗰啲喺國都都未出發，一字長蛇陣，喂一百萬人拖幾場？ 好犀利！ 你話咩咧？佢唔係佢軍隊唔係話好似遊行咁樣跟住一個方陣，唔係咁噶。係軍隊係即係佢有個行軍政策，佢每一救人走一站， 系 走一站后边咧要隔住有一站咁远， 系 如果唔系嗰个地方点供应你 啊？系 唔好话食啦，就算你透火啲柴啊， 系 俾屋你住啊， 屙屎屙尿都冇地方， 嗰啲是但啊，嗰啲欢迎， 嗰啲迟啲揾机会我哋继续再讲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K 哥都嚟咗喺出边啦吓，等紧入嚟讲那些年啊，张伟基。咁啊，听晚咧，飞哥请嚟陈奕航啊，同埋万玉伦讲呢个似与不似，似啊似乎嘅似啊，即系似同埋唔似。好啦，咁啊，仲有一首歌，周深唱嘅，叫做《欢颜》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如梦如幻如真。